还有一位是年轻的村妇，长得出众，粉红的面庞，水灵灵的大眼睛，和尚开眼道，尊了声相公，这男女有别，本是自古的一风，春风春雨是特别的寒冷啊。咱们三个人挤在一处，好说不好听啊。我有个主意，二位施主听，咱每人做一首诗，文理要通啊，如都能做出诗来，可在亭中避雨，大家都高兴啊。谁要是做不出来呢，呵呵，对不起，请退出避雨亭啊。这和尚书生他们会意的一笑，都没把这位村妇放在眼里。村妇言道，请问师父，这作诗以什么为题呢？阿弥陀佛，施主请看，这里有座小桥叫曾和桥，咱每人取一字吟诗一首如何？好啊，那就请师父您先大展奇才，我洗耳恭听。这和尚面带微笑，高声朗诵啊，曾和桥，曾和桥，我先说说这个曾啊，有土他念曾，没土也念曾，去掉土字换人字，这个字儿就念僧。僧坐佛堂心秉正，昼夜念诵金刚经，担心修炼归正统，西天取经拜佛成。书生听罢心中高兴啊，好，曾和桥，我再说说这个和呀，有口他念和，没口也念和，去掉口字换个斗，这个字儿就念可。可靠的举子求功名，千里迢迢进京城，祖上有因他准得中啊，头名状元岳门庭啊。这村妇胸有成竹，面带笑，和尚秀才听我来说说这个桥。有木他念桥，无木也念桥，去掉木字换个女，这个字儿就念娇。娇艳的村妇品德正，生下双班两孩童，大的进庙当了和尚，堕落成目空四海一癫僧，二的进京得了证，也变成自骄自傲的状元公。哎，两个儿子都没德行，大不该刁难他们的母亲，理不通。和尚听罢撒腿跑，秀才溜出避雨亭。这就是梦中无人把钉子碰，碰了个鼻青脸肿啊，他们无地自容啊。 我们门头沟区今天的团拜会可以说是名家荟萃，大家都知道今天的欢乐聚会，所以都争先恐后。接下来呢，继续带给您对口相声，我们要特别隆重掌声有请的是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老师。 他呢将和我们中央电视台最佳逗哏奖的富强为您合说一段欢歌笑语，有请二位。 非常高兴啊， 哎， 过年了， 是 到咱们门头沟来演出 啊。 石老师知道吗？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家就住石景山。 哦，离着很近， 古城大街 啊， 跟门头沟是邻居， 对， 所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哦， 所以来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做什么准备了？ 上午啊，自己上雍和宫给自己这嘴开了一下光。 对，给嘴开光去， 就为了说话算数。 哦， 你知道门头沟的人他亲切呀。 是， 各位如果相信富强的话， 怎么样？ 虽然我没十五环老师有名啊， 啊， 您给我热烈鼓掌一次，明儿早上起来买彩票最少500万。 嚯！哦， 相信我。 哦， 前两天海淀的就这么鼓掌的，好几个中奖的。 是啊， 哎， 嗯， 掌声再热烈点。后面的朋友800万， 我又涨了， 连鼓掌带叫好1000万。 我， 哦，听听。 哎呀， 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大部分是财迷。 对啊，你这。 开玩笑，大部分是彩民。 哎，彩民， 门头沟这地方人生活质量高，谁在乎这300-500万的？ 真是， 对不对？ 哎， 经常来门头沟 啊， 感觉变化越来越大， 漂亮了。 哎呦， 嗯， 车水马龙， 嗯， 高楼林立， 对， 到晚上灯火辉煌， 霓虹闪烁。 哎，马路上的朋友们个个脸上泛着和谐的笑容啊， 对， 一派和谐景象。 没错， 知道这门头沟， 不知道的 香港。 哦，以为到香港呢。 太好了，这地方 真是美。 哎，来之前我专门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调查。 做什么调查了？ 联合国有一个教科文组织做了一个最新统计。 哦，有， 要相信我，一会儿回家看完节目您就上网查去。 我上网。 哎，下午刚刚统计出来的。 嗯嗯， 在全中国所有长得好看长得漂亮的人里头啊， 啊， 98.74%都是北京市门头沟区的。 哦，门头沟帅哥多。 那当然了，满大街你看去啊， 哎， 帅哥， 嗯， 靓妹， 哎， 满大街都是。 哦， 甭说大姑娘小伙子 啊， 门口有一卖冰棍那大妈60多了 啊， 长得都跟章子怡似的。 是啊，那么漂亮。 这地方人漂亮。 哦， 所以到这儿来演出你得精神高度集中。 哦， 拿出自己的拿手节目，对不对？ 全部的热情。 哎， 啊， 所以咱门头沟的朋友可能对我们俩这组合多多少少有一些奇怪。 有什么奇怪？ 觉着这么大的相声艺术家，各位， 啊， 石富宽老师谁不知道？ 啊， 相声表演艺术家， 啊， 怎么给这么一傻小子捧哏呢？ 怎么合作？ 介绍一下 啊， 相声界的美德， 是， 真的，这是我们的前辈啊， 啊， 关心我们这些晚辈， 哎， 对不对？前辈经常给我们晚辈提携嘛， 提携青年人， 提携晚辈嘛， 对。 最近石老师老给我提携， 对。我还负责擦鞋呢， 啊，擦亮点啊！ 对不，那叫毁人不倦， 对， 哎， 毁人不倦嘛， 没错。 毁多少人了你？ 对，教毁 啊，这教毁 啊， 就这意思啊。 啊， 得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俩组合呢？ 啊， 因为石富宽老师到这种地方来演出，多多少少有一些负担。 我有什么负担呢？ 你没看啊，石富宽老师说学逗唱无一不精 啊， 全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啊， 除了智商低点没别的毛病。 对，我智商低。 他们不是都那么说吗？ 谁说啊？ 后台所有王千祥老师、李增瑞，包括一会儿李金斗老师，都了解您啊。 啊， 说哟，你跟石富宽老师说相声得做好一定的思想准备。 什么准备？ 他这个大脑啊，跟一般人的大脑有些区别。 怎么不一样？ 脑子里有很多液体。 液。您直接说脑子有水不完了吗？ 啊，对，也有那么说的 啊。 说这个水太多，有时候还往外滋呢。 是啊。 啊，那天自己开着车上二环了。 啊。 大伙儿都一看您，哟，快躲开！ 怎么了？ 洒水车过来了， 有那么厉害吗？我 真不承认脑子进慢吗？ 我很聪明。 当着大家考考你怎么样？ 你怎么考我？ 敢应试吗？ 啊，没问题。 当着朋友们给你讲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故事， 嗯， 就知道石富宽老师智商有多高了。 你随便讲。 现在开始 啊， 拜托我们门头沟所有的好朋友给我们当一裁判。非常简单，一会儿您回家也拿这种小故事可以试试您的朋友。 哦哦， 一个故事就知道他智商高低。 快讲， 听着啊。 嗯， 说在旧社会有个地主养了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个傻子。 哦， 这个傻子如果到今天多大岁数了呢？ 嗯， 石老师今年高寿了？ 哦，我60。 哦，傻子活到今年就60了。 对， 是吧？ 干嘛非得跟我一边大呀？ 巧劲儿，巧劲儿， 哦， 啊！听着啊，傻到什么程度啊？ 嗯， 甭管您问他什么问题，都是两个字的回答。 哪俩字啊？ 没有。 就会说两个字。 举个例子吧。 你说。 傻子，今儿天冷不冷啊？ 他怎么回答？ 没有， 真是俩字。 傻子，你今年多大了？ 啊， 没有。傻子，这两天下雪了吗？没有。甭管您问他什么都是没有， 就会俩字。 傻子吗？ 就是。 后来这傻子一点一点就长大了。 哦， 哎，石老师 啊， 这故事你听过吗？ 没有。哎， 谢谢各位智慧的掌声。这个人傻不傻不用自己说啊，回家你拿这个小游戏去测试一下，哎，非常的有意思。 富强 啊， 故事讲完了吗？ 没有。 哎，你也有上当的时候啊。 我看见谁还在敢鼓掌，这个是啊，人家哎。 怎么样？ 各位不厚的奶头了呀都啊，没有别的意思。运动员上场之前不得热身吗？ 对， 我这肯定热热脑子。 哦， 这个不算， 先开始热热脑子。 那的下面才是正经八百的智力测验题呢。 您来 说一好玩的，你猜吧。 不过我得拜托各位好朋友一件事情。 什么？ 因为我考石富宽老师这种智力测验题都是3岁以上6岁以下的。 哦， 所以你们知道的别告诉他。 哦，很简单。 哎，快过年了嘛，咱们在这儿给石老师上一个生动的一个智力测验的一课，好吧？ 哦，这有意思。 别告诉他啊，听着，两种食品打一种食品。 没懂。 没懂，听着，我谜面是两种食品，谜底是一种食品，猜吧，告诉你啊。巧克力吃过吗？ 吃过。 西红柿见过吗？ 见过。 这就好办了。 嗯， 说巧克力跟西红柿打架，巧克力把西红柿打败了，猜一种食品，知道别告诉他。快猜，别耽误大家时间。您虽然是艺术家，得实事求是，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好，这个态度很好。 嗯， 告诉你，跟着我长学问。 哎， 巧克力跟西红柿打架，巧克力把西红柿打败了，猜一种食品。 什么食品？ 巧克力棒。 巧克力棒，他赢了。 那当然，巧克力棒，我现在超市里大家都知。但是您这岁数可以理解，您小时候都吃玉米豆，没吃过这个。 啊，对呀。 啊， 真是不 没猜上来吧？ 啊，这不算。 再说一，还猜不上来。 再来。 巧克力第二次跟西红柿打架，巧克力第二次把西红柿打败了。猜。 巧克力棒啊？ 不对， 这是 巧克力棒棒。 棒。你还小点儿， 就小点，你没猜上来啊？还敢猜吗？ 你还有吗？ 听着 啊， 巧克力第三次跟西红柿打起来，巧克力第三次把西红柿打败了。 巧克力棒棒 还不对， 但是 西红柿面。各位鼓鼓掌刺激一下。 不，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这个 你甭管我，你仨都没猜上来，有好的你也可以说一个呀，对不对？我说了半天你没猜上来啊。再说一个吧， 啊， 给你转转面子啊， 啊， 同样两种食品打一种食品， 还有 土豆吃过吗？ 土豆吃过。 包子吃过吗？ 吃过。 好办了，说土豆跟包子又打起来，包子打不过土豆，跑了，过了一条河，土豆没过去，猜一种食品，快猜。 土豆棒，没得吃的。 老贾，您能说华语吗？哪位吃过土豆棒？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就说猜不上来。 那不知道， 记住了， 这是 土豆跟包子打起，包子打不过土豆，过一条河，土豆没过去。 这是 荷兰豆。 哦，荷兰豆， 合情合理吧？这一条河把这土豆拦住了，荷兰豆。 哦，不是土豆棒。 再说一个，你还猜不上来？ 你再来。 包子跟土豆打起，包子给土豆一板砖。 包子面 不对， 这是 开花豆。 哦，给开了花了。 包子跟土豆打起，包子给土豆打残废了。 开花豆， 残豆。我这有一堆呢，你一个你都猜不上来。听着啊，包子跟土豆打起，包子把土豆搁冰箱里了。 这是 豇豆。包子跟土豆打起，包子把土豆打流血了。 啊， 红豆。包子跟土豆打起，包子把土豆扔粪坑里了。 这是 黄豆啊。 走走走走，什么玩意儿这是？哪儿那么多豆都让你赶上了？ 我说一大堆你都没猜上来。 你说个好的，真正动脑筋，那个东西行吗？ 真的 啊？ 那好吧，说一跟动物学有点关系的怎么样？ 这我感兴趣。 这感兴趣啊？ 嗯， 听着啊，蚂蚁你总见过吧？ 蚂蚁我见过 啊。哦，蚂蚁见过就好办了啊。我问你一个高科技的一个问题啊。 您说。 你说蚂蚁这牙齿是什么颜色的？知道吗？快猜。这高科技吧？啊， 小朋友 知道也不能告诉他，我们这儿的朋友都特明白，不能告诉你。 不，那蚂蚁它分多少种啊？它有这个黑蚂蚁，有黄蚂蚁，有红蚂蚁。 打住！你不，我没问你蚂蚁分多少种啊？天底下所有的蚂蚁，那牙是什么颜色的？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我这还真不知道。 你看，宣布正确答案吧。 您说， 蚂蚁那牙的颜色呀？ 什么色？ 黑的。 怎么是黑的呢？ 哎呦喂，满大街不都唱这首歌吗？ 哪首歌？ 蚂蚁呀黑，蚂蚁呀黑。 走走，就这我也会。 你也会啊？《 红楼梦》那本书看过吗？ 四大名著都看过。 林黛玉怎么死的？ 那还用说吗？连气带病，不治而亡死了。 不对， 那你说林黛玉怎么死的？ 林黛玉是摔死的。 凭什么说摔死的呀？ 啊，有一首歌也这么唱啊。 哪个呀？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吧唧摔死了。 啊，去！ 这我也会，就这玩意儿。你说点那高级的。 这多可恨啊！挺美一故事，让他给糟践成这样了。说点别的吧，不说这个了。这样，我说别人算欺负你啊。说你们家自己的事儿。 我说我们家的事儿。 马上过年了。中国人有个习俗，团聚呀、啊， 对， 家家户户得吃饭喝酒，对不对？ 应该 说，石富宽老师跟他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哥五个一块喝酒， 一起喝酒。 听好了，嗯，你大哥喝着喝着喝多了，走到屋外，用右手扶着树打一种动物，猜吧。我告诉你，北大博士生都没猜上来这道题。你要识相，就赶快说猜不上来。 我猜得上来， 猜得上来，说。 我哥哥扶着树呢， 什么动物？ 这是澳大利亚一个小动物，叫考拉。就跟那小狗熊似的。 有那么难看的考拉吗？ 我哥哥也不寒碜。 不对， 那这是， 我告诉你，我宣布这答案，它得合情合理。 这什么动物？ 石富宽老师的大哥喝着喝着喝多了，走到屋外，右手扶着树。 这是 兔。 兔 怎么样，各位，合情合理吧？你想，这人喝多了什么生理状况，一扶这树啊，这不是吐吗？ 喝酒真得节制。 对、 啊、这么个吐啊。 你弟弟跟你大哥一样，喝着喝着喝多了，走到屋外，他用左手扶着树。 这是吐。 野兔。 对，野兔。 你姐姐跟他们不一样，喝着喝着喝多了，走到屋外，双手扶着树。 野兔。 母兔。 母兔 说你妹妹跟他们不一样，喝着喝着喝多了，走到里屋，双手扶着你们家大衣柜。 母兔。 家兔。 家兔。 最有意思就是石富宽老师本人站好了。 我 喝着喝着喝多了，走到屋外，一边双手扶着树，一边脱自己裤子。 我是 流氓兔。 哇，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这个的确得到公安的打。 我这真是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啊，好开那场来，我吃的舒服喝的快，那藏在你心 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四九城里听相声。 那么接下来这个节目呢，是由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杜国之为您表演《百吹图》，有 请 二位。 两位名家。 有一段时间呢， 没到门头沟看望大家了。 哎， 这今天是腊月23过小年， 对， 我们这儿开联欢会联谊会。 嗯， 我们门头沟的领导工作一年了，我们的职工啊，我们这儿的老百姓也工作一年了。 对， 你们都辛苦，我特意打天津来给你们问好来了，拜年来了。 太好了， 祝愿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们，祝你们春节愉快， 对， 大吉大利，健康长寿，一切顺序，家庭幸福，工作顺利，并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多涨工资，生活富裕，并且祝你们买房子便宜，2000块钱一米。 哎呀，这也太便宜了， 买来买不来那是卖房子的问题 啊。 反正我这么说着你们听着顺序 高兴。 我叫李伯祥，他叫杜国之， 这是我们俩 是天津相声演员， 对， 特意到这儿来看望大家。 哎， 我们哥俩是老搭档， 不错， 大家也都认得 啊， 经常在电视机里看到我们哥俩。 对， 老搭档老伙伴， 嗯， 而且还是个老朋友， 我们俩相好。 我们二位这个老朋友还不是一般的老朋友。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老朋友？ 思想一致的老朋友。 什么叫做思想一致的老朋友？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那你说一说， 比方说你要积极分子， 那么你呢？ 我先进分子。 这话对。 你要劳动英雄， 你呢？ 我生产模范。 哦， 你光荣军属， 你 我革命之家。 啊， 你说相声， 你呢？ 我讲滑稽。 哦， 你当演员， 你 我搞文艺。 啊， 你演电影， 你 我唱京剧。你体育家， 你 我运动员。 哦， 你冠军， 你 我选手。 啊， 你健将， 你 我第一。你要郝海东， 你 我荣志航。 哦， 你大郎平，我张荣芳。 啊， 有科学家， 你呢？ 我工程师。哦，你高中毕业， 你 我知识青年。 啊， 你做小买卖， 你 我做小生意。你要卖金鱼， 你 我就卖花盆。你要卖鸭梨， 你 我就卖金菊。你要卖草帽， 你 我就卖凉席。你卖豆腐干，我卖豆腐皮。你卖咸鸭蛋， 你 我卖酱猪蹄。你卖葡萄干，我卖花生仁。 哎呀，真有意思。 这都差不多。 哎， 如果你开大买卖， 那么你呢？ 我开大商店。 啊， 你是大经理。 你 我大老板。 啊， 你大掌柜。 你 我大东家。 嗯， 你大资本家。 你 我大财主。你要大特务。 你 我大叛徒。 这就不怎么样了。 你要本拉丹。 你 我就塔利班。 啊， 你要基地分子。 你 我就索马里海盗。我是彻底坦白。 那我呢？ 你是拒不交代。 啊， 我戴罪立功。你暗地活动。我被释放了。 我 你被枪毙了。 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呢？ 不了解我的心情 啊！ 快到春节了，我让大家放松放松， 哦， 乐一乐，开开心，开个玩笑。怎么玩笑呢？就得跟你说个笑话。 哦，您刚才这是跟我开玩笑， 让大家笑一笑，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怎么是我的不对？ 这玩笑开的稍微有点过重， 我这个笑话过重了， 哎， 没掌握分寸， 对 对， 使你不高兴了， 就 我表示遗憾。 哎， 这是我的不对， 哎， 我的缺点， 啊， 我的错误，我对不起你，你向我道歉吧。 我向你道歉， 我向您道歉， 向我道歉， 怎么道歉呢？ 啊， 赔礼吧。 哎， 鞠躬代表拜年。 您甭客气， 我给您鞠躬。郭老师，拿你开玩笑，我对不起你，我吧。 哎，怎么来这是？ 下次不这样。 什么毛病？有这样鞠躬的吗？ 这不是现代化的吗？ 没听说。 体操型的。 你会鞠躬吗？ 忘掉了。 这人呢，太笨了， 有点激动。 这么大人，你连鞠躬都不会？ 怎么个鞠法？ 你要是不会鞠躬，我可以教给你。 学习学习。 鞠躬啊，应该是这样。 比方说，对不起人家。 站好了。 对， 规规矩矩的。 嗯， 李老师， 有什么事儿？ 我给您鞠躬了。 好，下次不要这样了。 呀。我给他鞠了个躬啊。 这样吧，我帮帮忙就代表赔礼道歉了。 你要帮忙干什么呀？ 来了这么多的热情观众，您一个人表演不热闹，我老李卖点力气帮着你合作演一回就热闹了。 你跟我一块演相声。 相声头着说好几段。 哦， 相声是文的。 哦， 我们北京的观众门头沟的观众喜欢文的也喜欢武的。 哦， 咱给大家提提精神，这回不来文的，来回武的。 武的干什么呢？ 来一回体育比赛，你看怎么样？ 好啊， 卖点力气。哦， 您的意思咱俩在这儿来一场体育比赛， 给观众提提精神。 好是好，不过体育的项目很多呀。 嗯，项目多你随便挑。 哦，让我挑。 我是多面手。 哦， 样样精通， 全会。 踢足球，打篮球。 啊， 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网球、乒乓球。 啊， 田径、体操、游泳、滑冰、长跑、短跑、200米、400米、800米、马拉西。 我马拉西呀。啊， 就是大伙一块跑。啊，最后哗，马拉西了嘛。啊， 那叫马拉松。 哦，对了，2010年改为叫马拉松了。 干嘛改呀？啊？就是马拉松。 你随便挑，我都行。 哦，让我挑。 对。 哎，您看这样行吗？ 咱俩比什么？ 咱俩在这儿啊，来一场足球比赛。 北京人最爱看足球， 行吗？ 踢足球我可有两下， 你会踢？ 什么叫长冲远吊、两翼包抄、头球摆渡、盘带过人、二过一小 pass、开角球、任意球、边线球、定位球、十二码罚点球、远射、近射，我踢了38年球。 哦， 有一个最大特点， 什么特点？ 一个球都没踢进去。 你也太笨了， 上回踢进一个鞋挨一大嘴巴。 打你干嘛？ 踢错大门了。 踢谁大门？ 踢自己大门了。 太可气！ 大伙开玩笑管我叫叛徒， 多新鲜！ 你随便挑吧。 啊， 足球踢不了。 怎么呢？ 足球因为你这台小，我连罚点球都罚不了。 哦，地方小， 换个别的项目。 要不然咱下象棋行吗？ 下象棋有困难、 嗯、 剧场这么大，棋子这么小，观众看着不热闹。 哦，棋子小， 咱得比赛热闹的。 哦，还得要热闹的， 让大家提精神的。 我问问你， 哎， 有一部电视剧你看见过吗？ 哪一部？ 叫霍元甲， 武打电视剧。 哎， 黄元申主演的。 对， 霍元甲干什么？ 咱俩来一场霍元甲式的武术比赛。 通过霍元甲这故事， 哎， 咱们俩比赛武术， 比赛武术， 登台打擂， 行吗？ 您这代表是擂台， 这就是擂台。 我上台打擂 啊， 您来那俄国大力士托索夫，1.87米，大个子，大肚子，一身毛。我上来用密宗拳72手，啪啪啪，抽完你嘴巴，用霍家刀跟你决战，这把霍家刀耍起来。怎么样？ 您这什么刀？ 霍家刀。 霍家刀我知道。您刚才这两下怎么回事？ 霍家刀有一手绝招。 什么绝招？ 宰猪。 这叫宰猪啊！ 这咱俩比赛武、 我不能来那俄国大力士。 你来谁啊？ 我来那霍元甲。 你来霍元甲，我也不能跟你比赛武术。 怎么了？ 武术速度太快。 哦， 万一要一失手，当把鼻子打破了。大过年的，观众看着不落忍。 你说比赛什么呢？ 我挑个项目比赛 啊， 既保险又安全。 哦， 大家准高兴。 嗯， 快过年了，大家需要的就是快乐。 对， 乐呵乐呵。 哎， 咱俩比赛保险的。 比赛什么？ 比赛一回吹大牛。 这啊， 大家看怎么样？好不好？ 我明白了。 嗯， 您的意思嘛，咱俩在这儿比赛吹牛。 吹牛 就是说大话。 说大话。 我得问问你， 哎， 咱俩为什么要比赛吹牛？ 为什么比赛吹牛？ 嗯嗯， 你去过上海吗？ 去过。 上海的建设怎么样？ 好啊。 你从哪儿来？ 我从天津来。 天津的建设怎么样？ 也好啊。 经常到北京吗？ 来呀。 北京的建设怎么样？ 也挺好啊。 门头沟的建设怎么样？ 更好了。 刚才我一看，走在这个市城区里头，楼也高了，路也宽了，我们这人精神也大了。 对， 这个东西多好啊。 哎， 我在过去的社会听过这么一句话。 哪句话？ 说过去这个地方穷啊。 哎，穷， 家有半碗粥不来门头沟。 是啊， 现在可不然了。 哦， 家里放俩妞也得看看门头沟。 嘿，好，哎呀，好，太好了， 就说明我们这个地方变化的太大了。 对， 变化的大就是成绩。 哦， 这个成绩是哪儿来的呢？ 哪儿来的？ 天上不能掉馅饼。 哦， 就是当地的领导和当地的老百姓用汗、用力气、用智慧给干出来的成绩。 说得对， 干才能够干成绩。 嗯， 如果说编剧笑话老吹，就吹不出成绩来了。 不错， 只能吹出滑稽来了。 哦， 咱们给大家呢来个反面的开心。 哦， 咱俩来回吹牛，让大家看一看吹出来多滑稽。 好， 说比就比。 哎， 你我 啊， 双方吹牛运动员 怎么样？ 进入场地。 哦，还有入场式。 预备起，一二立六。 你好， 你好， 向你学习， 向你学习。 我学习你吹大牛。 我学习你说大话。 嗯， 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向右转。 啊，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啊， 2010年全国吹牛甲级队联赛。 哇，吹牛还有甲级队？ 现在开始， 开始 奏乐， 还奏乐。 哒哒亮亮亮，哒哒亮亮亮，哒哒亮亮亮。 嗯， 哒哒亮亮亮，呜噜噜噜，哒哒亮亮亮，呜噜哒哒亮亮亮，呜噜哒哒亮亮。 行行行，您这什么乐器？ 这叫吹管乐。 吹管乐。 嗯， 那您奏的什么曲子呢？ 吹牛曲。 好嘛，全吹到一块儿去了。 首先有一号种子选手。 哪位？ 全国吹牛记录保持者。 谁呀？ 杜国之先生。 哦，我 开始吹牛 啊！ 同志们，热烈欢迎。 啊，这个我先吹啊。 您开吹。 那个观众朋友们， 对， 我现在就要开始吹牛了， 祝你成功。 使劲儿。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有几回就行了。 行，今天呢，我是既来之则吹之。 当然， 各位观众，比别的我不行 哦。 要说吹牛啊，在座的这么多观众，包括你李伯祥，你们哪位都比不了我。 哎，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十几年的吹牛历史了。 太远了，我有40多年的吹牛经验了。 我能耐可比你大， 我的本事比你高， 我相声比你说得好， 我相声比你说得强， 我的相声能把各位观众给逗乐了， 我的相声能把大家给说笑了， 我能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我能把你说得上边吐下边泻。 不，你这传播火乱， 本事比你大， 我的相声比你作用大， 我的相声比你贡献多。 你知道我的相声有多大作用吗？ 你的相声作用我怎么知道啊？ 我告诉你啊， 哎， 湖南省的省会 哪里？ 长沙市。 湖南有个长沙， 长沙市的郊区啊， 哦， 有个大歌舞厅， 有个歌舞厅。 前些日子着火了， 这可咋办？ 就这个大火呀， 嗯， 烧了3天3夜， 是 全市的消防队都去了，他愣没救灭， 这不就危险了吗？ 最后用小卧车把我给接去了。 接你这个胖子干什么？ 到那以后，我冲着这个大火嘚不嘚嘚不嘚说了那么一段相声。 哦， 您再看那大火， 我瞧瞧这火， 哧溜 火， 哧溜 哟， 哧溜，吧唧， 怎么回事？ 它灭了。吹相声能救火， 相声能救火，你也比不上我。 你怎么样？ 离咱北京不远有一个唐山市， 唐山市 有一家奶牛场，那儿的奶牛闹情绪不下奶了， 哦， 奶牛不下奶，领导急坏了，减了产怎么办呢？赶紧拿直升飞机，快把李伯祥先生接来了吧。 哦， 我到了奶牛场之后，我就嘚不嘚嘚不嘚，随便说了一遍小相声。哎呀，感动的那些奶牛啊，顺着眼睛里头往外窜牛奶呀。 哇，哎呦， 了不得了！ 怎么了？ 牛奶太多了，开始防汛了。 哇，牛奶防汛了， 小伙子们都洗奶澡了。 行行行， 啊， 告诉你， 比你强， 那我也比你作用大， 我比你好得多。 离这儿不远还有个沧州市， 有个沧州市， 沧州市有一个苹果园， 有个苹果园。 这个苹果园里的苹果 啊， 说什么都不长个儿了， 这可怎么办？ 最后又把我给请去了， 把你接去了。 到那儿以后，我站在这苹果树底下，冲着这苹果嘚不嘚嘚不嘚，又说了这么一段相声。 哦， 您再看那苹果那个头， 我瞧。拿着苹果 啊，呼呼呼呼 呼呼，你们姥姥 都变了大气球了，吹。 哎呀，这杜老师真能吹啊。 这怎么样？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嗯， 我老李得玩着命吹了。 来， 我得努力吹吧。 啊， 就说咱们门头沟吧， 就这儿 门头沟区啊，有一家养鸭场。 哦， 有的那儿的鸭子2年多都不下蛋了。 啊， 鸭子不下蛋，把这儿的领导急坏了，这可怎么办呢？赶紧拿皇冠小轿车到天津，快把李伯祥接来吧。 又接你。 我到了这个养鸭场之后，我就说了一段拿手的传统节目。 哪段？ 报菜名。 这段可不错。 我说的是真卖力。 啊， 我说的是蒸羊羔。 啊， 蒸熊掌、蒸鹿眼、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川丸子、玉米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烧肉、黄焖肉，啪啪啪啪啪啪，我这个嘴呀，跟机关枪似的，说的我满头大汗。这个鸭子受感动了，鸭子心里想：哎呀，我们2年多都没下蛋了，人家老李这么老远给我们说相声，我们要再不下蛋就不够哥们了。这回不但不要下蛋，而且要创造奇迹，报答李老师对我们的好处。想完了之后，鸭子往地下一趴，就听扑哧啪叽， 怎么样？ 吓出2条骆驼来！ 哇！哎呀！ 哎呀，谢谢大家啊！ 不像话， 嗯， 鸭子下骆驼， 这叫超级吹牛家。 那你还是不如我， 你还是差得远。 告诉你， 嗯， 我的相声， 嗯， 我的相声能治病， 我的相声能医疗， 我的相声治伤风， 我的相声治感冒， 我的相声治头疼， 我的相声 治什么？ 治脚气。 小气， 百言灵。 我的相声能治大病。 治什么大病？ 上回啊，上回有一位老太太， 老太太， 这位老太太在床上 怎么样？ 瘫痪了80多年了。 那当然了，八十多年了， 嘿嘿，中西医也都请到了，愣没治好， 危险了。 最后又把我给请去了， 接你这个胖同志。 到那以后，我冲着老太太鞠了一个躬， 很客气。 然后我给老太太说了那么一小段相声。 哦， 老太太听完了相声，一甩拐棍， 怎么样？ 上鸟巢参加奥运会去了。 吹，哎，哎呀，真能吹。 我还得玩命吹。 你来， 各位朋友啊，前两天呢，我到火葬场去了一趟。 火葬场？ 我上火葬场里边说相声去了。 哦， 刚说了三分钟就出了纰漏了。 怎么了？ 连活的带死的蹦起来一块回家吃饭了 啊！ 老赵、老王总，给回家吃饭去。 哎呀，真不错，各位。他把死的愣给吹活了， 咱这相声比救心丸的力量都大。 那我还是比你强， 你还是差得远。 看见我这人了吗？ 你怎么样？ 我这人是少年老成 啊，我这个人是成熟的过早。 我11呀就上大学了。 你不行，我10岁那年就当了教授了。 我9岁就当科学家了。 我8岁就能制造原子弹了。 我7岁我就结婚了。 我6岁我儿子就13了。 不像话， 像话！ 6岁儿子13了， 随便吹吧。 啊， 反正吹牛也不罚款。 行，要冲你这么说呀，我5岁就长老人斑了， 我4岁就掉牙了， 我3岁就驼背了， 我2岁就长抬头纹了， 我1岁头发就白了。 哎呀，坏了，他把1岁给占去了。 你可没岁数了， 没岁数也比你强。 怎么呢？ 没生下来呢，我就退休了。 不像话， 像话！ 没落生就退休了， 我提前完成任务。 你还是不如我， 你差得远、 看见了吗？我的个子比你高， 我比你大6岁，驼背，实际上我比你高。 我高， 我高， 我2.69米， 我3.78米， 我一天长一尺， 我一夜长一丈， 我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百货大楼比我矮半头， 飞机从我腰这儿飞， 卫星从我脚下过。 我高， 我高， 我脑袋领着天，俩脚踩着地。 哎呦，我的姥姥啊，这不到头了 吗？你没法再高了， 还是我比你高。 怎么呢？ 我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哈，你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 见过这么高的人吗？ 你那脸呢？ 我们吹牛的人都不要脸。 谢谢领导，谢谢朋友。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分离能够翻译，如果这一切真的可以，我想要将我的寂寞封闭，然后在这里不限日期，然后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场悲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 你明明心事哭泣在等我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泪滴享受成唯一双人的秘密。 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让我连歌都难以下笔，将真心处理写成日记，像是一场默剧。 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分手了我想语言暴力，我以无能为力再提起，决定不再熟悉。 爱上你那种悲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 如果你眼神是哭泣，才好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泪滴闪烁成唯一伤了的 melody。 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让我连歌都难以下笔，将真心抽离写成日记，像是一场默剧。 什么你的记得，我的心的你知道。